What's in happened in Beijing? What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伊莲佩姬这样的名字，至于英国的音乐剧，就像埃迪特·皮亚夫至于法国相送，像奥莱塔·帕拉至于智利民歌。就算几乎从不听音乐剧的观众，我想也听说过伊莲佩姬在《贝隆夫人》里化身年仅33岁、身患癌症的伊娃·贝隆。那今天我们要走进的，就是被称为音乐剧女王的伊莲佩姬。 永恒的魅力从伊莲佩姬的歌声开始，这是让她扬名的一首歌。 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是伊莲佩姬这位音乐剧女王的故事。伊莲佩姬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音乐剧天后了，她也是当今世界身价最高的音乐剧演员。是她让猫，让阿根廷别为我哭泣，让回忆成为了永恒的经典，而她也是韦伯音乐剧成功的法宝。她纵横舞台40年，成为了当今世界音乐剧舞台上无可争议的女王。她演唱的《阿根廷请不要为我哭泣》最感人最真挚，是最佳的版本。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由她来演唱的，当然这些背后的故事一会儿再讲述。 promise, don't keep your distance. Have I said too much? There's nothing more I can think of to say to you. But all you have to do is look at me to know that every word is true. 伊莲佩姬的艺术传奇其实并不亚于出身贫苦的贝隆夫人，用她的美貌、才智、追求自由的理念造就的政治的传奇。伊莲佩姬是在1948年毕业于英国的戏剧学校的，叫做福斯特的戏剧学校。她因为个子非常娇小，只有1.5米，以至于20多岁还只能演一些小顽童之类的配角，或者是靠这种当童装的模特来谋生。29岁的时候，她仍然是不名一文，穿着四处磨出破洞的靴子，买不起体面的裙子，几乎都要放弃了。最终还是在朋友的鼓励下咬紧牙关继续奋斗，一直到30岁那一年，由英国作曲家安德鲁·莱德·韦伯谱曲、提姆·莱斯作词的歌剧《贝隆夫人》寻找女主角伊莲·佩姬才终于被挖掘出来。她那浑厚大气的嗓音、入木三分的表演天赋，以及她那贝隆夫人一样娇小的身材，使她成为了3000多竞争者当中的不二人选。就在1978年的6月21号，贝隆夫人在伦敦市中心大剧院首演，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这是在后来她的一次访谈当中，她说：“一大早，我的寓所门口已经站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那时候还没有录音笔呢。记者们都紧紧地握着圆珠笔和笔记本，带着一副紧张的神情守候着。传说中的那种一夜成名的滋味，我算是尝到。”而伊莲佩姬也是借此获得了英国歌剧界最高荣誉劳伦斯·奥利弗奖的最佳表演奖。 Although she's dressed up to the nines at sixes and sevens with you, I had to let it happen, I had to change. nothing more I can think of to say to you. But all you have to do is look at me to know that every word is true. 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佩姬即便有着很成功的人生，但是她的感情世界却最终孤独。在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为你讲述关于她感情方面的故事。那现在呢，让我们继续来聆听吧，来聆听伊莲佩姬她的歌。在这之后呢，伊莲佩姬的好运接种了，演唱的回忆很快就被译成了20国的语言，广为传唱。他和苏格兰歌唱家芭芭拉·迪克森在音乐剧《象棋》当中的一首《我真的很懂他》，也成为了到1985年以来全球最畅销的女声二重唱。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歌。 有可能魅力音乐人生，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音乐剧女王伊莲佩姬她的故事。很能让人平静下来的声音，她的声音里有好多故事的样子。她的声音就和她的人生一样，的确有好多的故事。在下半时段的时候，会特别和你分享的是她的感情经历。我是王卓，下半时段有可能魅力，一会儿再见。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 What will happen in Beijing 时间十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回来我是王卓伊莲佩姬在今天就是我们的主角有人在伊莲佩姬60多岁的时候见过她本人她称为即使被放逐沙漠也一定要戴上的是细跟的高跟鞋娇小的身体努力占据着一件小号的黑色紧身外套的空间而她坐姿就像一只优雅的小猫嗓音却是犹如被调到了大音量的高保真的音响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她来演唱的歌继续来分享吧下面这一段依然是来自于艾薇塔当中的叫做走廊里的手提箱伊莲佩姬她在演完了贝隆夫人演完了猫演完了象棋之后她又主演了 很多脍炙人口的音乐剧，皮亚夫里面的主角，还有理发师陶德里面的人肉汉堡厨娘，还有呢就是国王和我。可是呢，虽然他的事业在百老汇日落大道上闪闪发亮，但是麻烦事却也是越来越多。整个八十年代，他和提姆莱斯的婚外情曾经是一度英国八卦报纸的常驻的绯闻。提姆莱斯就是和安德鲁莱德韦伯来合作的剧作家。从周一到周五，他们会在伦敦，周末提姆莱斯会回到牛津陪伴妻儿。声名显赫的他为了躲避狗仔队的追拍，竟不得不以捡东西为借口钻到餐桌的底下。为十多年的苦练做最后的挣扎，他甚至公开发表像我对提姆莱斯的爱，或者离婚，或者离开这类的文章。然而这段情却始终未能结果，提姆莱斯的离婚官司一打数年之后，他也又有了一个另一个他。九十年代中后期，伊莲佩姬不幸患上了乳腺癌，此时他也孑然一身。下面的这首歌就是由他来演唱的《所作为爱》，这是他的心声吗？永恒的魅力，音乐人生。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伊莲佩姬这位音乐剧女王，她的故事和她的歌。 伊莲佩姬的失恋还有癌症都没有摧垮她，她在世界各地巡演，在录音棚里录制白金的唱片，在网球场上搏杀，在周日的 BBC 二台来主持音乐节目，这就是她，这就是她现在的人生。继续来分享，下面这首歌是她走出我的生命。永恒的魅力，今天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伊莲佩姬她的歌声。说起来呢，伊莲佩姬是音乐剧女王，不过有一位苏格兰的平民女王，她就是苏珊·博伊尔。她首次在英国的歌唱大赛亮相的时候，被问及她的终极梦想是什么，她说：“我最想成为的就是像伊莲佩姬那样的歌唱家。”在之后呢 ，CNN 的名嘴拉里金他采访了伊莲佩姬，当时苏珊·博伊尔还没有完全红透，很多人都在恶意的嘲笑她。但是伊莲佩姬就为他打气，说对于歌唱家来说，外貌永远是次要的。苏珊·博伊尔身上有乡村女孩的质朴的气息，在名声面前他应该保持他的本色。至于和他一起同台演唱，如果他愿意，那将是我的荣幸。7个月以后，伊莲和苏珊大妈在他的演唱会上一起演唱了一首歌，这也是圆了苏珊48年的美梦。可能伊莲佩姬在这里看到的是她心酸的过往吧，继续来分享吧。下面这首歌可能大家都会再次希望能够听到。这就是她来演唱的无比传神的《阿根廷别为我哭泣》。Looking out of the window. trying everything new, but nothing impressed me at all. I never expected it to.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The truth is, I never left you. All through my wild days, my mad existence, I kept my promise. Don't keep your distance. But all you have to do is look at me to know that every word is true. 伊莲佩吉的故事就是今天有格的魅力音乐人生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光鲜闪亮的巨星级的人物，生活里却满是创伤。 I never expected it to.

音乐感动心。